你好，我是李月。接下来的四节课呢，我们会一起来实现一个 RPC 框架。那你可能会问啊，为什么不实现一个消息队列，而是要实现一个 RPC 框架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课程它的目的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做到举一反三，而不是只能照猫画虎。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呢，一直在讲解消息队列的原理，以及实现消息队列的各种各样的技术。那我们在实践篇呢，如果再来实现一个消息队列，不过呢就是把之前课程中的内容呢重复一遍，这样做的意义不太大。消息队列和 RPC 框架是我们最常用的两种通信方式，虽然说这两种中间件系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实现这两种中间件系统的过程中，它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比如说它们都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那都需要解决应用间的通信的问题，那都需要解决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等等的这些问题。实现 RPC 框架用到的大部分的底层技术，很多是和消息队列是一样的，也都是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讲到过的。所以呢，我们花四节课的时间来实现一个 RPC 框架，那既可以检验你在进阶篇中学习到的这些底层的技术掌握的是不是扎实，那又可以学到 RPC 框架的原理，买一送一，非常超值啊。接下来的四节课呢，我们是这样安排的。本节课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RPC 框架的实现原理，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如何来使用这个 RPC 框架，顺便呢给出整个项目的总体结构。第二节课里边，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 RPC 框架的通信和序列化这两部分。最后的两节课呢，我们分别来实现客户端和服务端这两部分。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RPC 框架的实现原理。首先先明确一下 RPC 框架的范围啊，我们这里边所说的 RPC 框架指的是类似于像 Double gRPC 这种框架，使用这些框架呢，应用程序可以在客户端直接来调用服务端的方法，那就像调用本地方法是一样的。其他的一些基于 REST 的远程调用框架，虽然它同样可以实现远程调用，但是它对使用者来说呢并不透明，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它都需要和 HTTP 协议来打交道，解析和封装 HTTP 的请求和响应，那这类框架呢并不能算是 RPC 框架。所有的 RPC 框架，它们的总体结构和实现原理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以最常用的 Spring 和 Double 配合的这种微服务体系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RPC 框架它到底是如何实现调用远程服务的。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 Hello World 为例啊，在客户端呢，我们可以通过 Reference 的这个注解获得一个实现 Hello Service 这个接口的对象，那我们的业务代码呢只需要调用这个对象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结果。对于客户端代码来说，调用的就是 Hello Service 的这个本地的对象，但实际上呢，真正的服务它是在远程的服务端来实现的。再来看服务端啊，在服务端呢，我们的实现类 Hello Service IMPL 它实现了 Hello Service 这个接口，然后呢，我们通过 Service 的这个 Double 注解，在 Double 框架中呢，注册了这个实现类 Hello Service IMPL。在服务端啊，我们只是提供了接口 Hello Service 的实现，并没有任何的远程调用的实现代码。对于业务代码来说啊，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除了增加了两个注解以外，那和实现一个进程内的调用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那 Double 呢，看起来就像是把服务端进程中的实现类映射到了客户端的进程中一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Double 这类 RPC 框架它是如何来实现这种远程映射的。这里面注意一下啊，Double 的实现原理，或者说是 RPC 框架的实现原理，是各个大厂面试中最容易问到的问题之一，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段非常重要。在客户端，业务代码它得到的这个 Hello Service 这个接口的实例啊，并不是我们在服务端提供的真正的那个实现类，也就是 Hello Service IMPL 它的一个实例，它实际上呢，是由 RPC 框架提供的一个代理类的实例。这个代理类呢，它有一个专属名称叫桩，就是木桩子的桩啊。在不同的 RPC 框架里面啊，这个桩它的生成方式呢不太一样，有些呢它是在编译阶段生成的，有些呢它是在运行阶段呢动态来生成的，这个呢和编程语言的语言特性它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在不同的编程语言中呢它有不同的实现，这部分很复杂，你可以先不用过多的关注。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桩它到底做了哪些事儿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知道啊， Hello Service 它的这个桩它同样要实现 Hello Service 的接口， 那客户端在调用 Hello Service 的 Hello 方法的时候呢，实际上调用的就是这个装的 Hello 方法。那在这个装的 Hello 方法里面，它到底做了什么事呢？它会构造一个请求，那这个请求呢，它就是一段数据结构，请求中呢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这个请求的服务名，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呢，就是 Hello Service 这个类的类名和这个 Hello 方法的方法名，也就是说它需要告知服务端在客户端调用的是 Hello Service 的 Hello 方法。那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调用这个方法的所有参数，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就只有一个参数 name， 它的值呢是 world， 然后它会把这个请求发送给服务端，等待服务端的响应。这个时候呢，请求到达了服务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服务端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个请求的。在服务端的 RPC 框架，它收到了这个请求之后呢，它先会把请求中的服务名解析出来，然后呢，根据这个服务名找一下在服务端的进程中有没有这个服务名对应的服务提供者。在我们这个例子的服务端里面啊，由于我们已经通过 service 的这个注解向 RPC 框架注册过 Hello Service 的实现类，所以呢 RPC 框架在收到请求之后呢，它可以通过请求中的服务名找到这个 Hello Service 的真正的实现类，也就是 Hello Service IMPL。 找到这个实现类之后呢， RPC 框架呢就会调用这个实现类的 Hello 方法，使用的参数的值就是客户端发送过来的那些参数值。服务端的 RPC 框架在获得返回结果之后呢，再把这个结果封装成响应返回给客户端。客户端 RPC 框架的装收到了服务端的这个响应之后呢，它从响应里边解析出这个返回值，再返回给客户端的调用方，这样呢就完成了一次远程调用。我把这个调用的过程呢画成了一张图放在文稿中，你可以对着这张图呢再消化一下上面的流程。在上面这个调用流程里边啊，我们刚才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客户端它是怎么样来找到服务端的这个地址的呢？那在 RPC 框架里边啊，这部分的实现原理其实和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那它都是通过一个 naming service 来解决的。在 RPC 框架里面，这个 naming service 啊，一般被称为注册中心。服务端的业务代码在向 RPC 框架中注册了服务之后呢， RPC 框架就会把这个服务的名称和地址发布到注册中心上。客户端的装在调用服务端之前，它会向注册中心去请求服务端的地址，请求的参数呢就是这个服务的服务名，也就是我们上面这个例子中的 Hello 方法的方法签名。那注册中心呢会返回这个服务的服务端地址，然后客户端再去请求服务端。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啊，有些 RPC 框架比如说像 gRPC， 它是可以支持跨语言调用的，那它的服务提供方和服务的调用方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编写和实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完全用 Python 来编写客户端，那用 Go 语言来编写服务端，这两种语言开发的服务端和客户端呢仍然可以正常的通信。那这种支持跨语言调用的 RPC 框架，它的实现原理和普通的单语言的 RPC 框架其实呢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上面的那张调用的流程图，如果需要实现跨语言的调用，也就是说图中的客户端进程和服务端进程它是由两种不同的编程语言开发的，那其实只要是客户端发出去的这个请求能够被服务端正确的解析，同样服务端返回的响应客户端也能正确的解析，那其他的步骤呢其实完全不用做任何的改变就可以实现跨语言调用了。在客户端和服务端收发请求响应的工作呢都是由 RPC 框架来实现的，所以说呢只要 RPC 框架能够保证在不同的编程语言中它使用相同的序列化协议，就可以实现跨语言的通信和调用。另外为了在不同的语言中能够描述相同的服务定义，也就是我们上面这个例子中的这个 Hello Service 接口，那跨语言的 RPC 框架呢它还需要提供一种描述服务的语言，这种语言呢称为 IDL， 那所有的服务呢它都需要使用 IDL 这种语言来定义，再由 RPC 框架转换成为特定语言的接口或者是抽象类，这样呢就可以实现跨语言调用了。 讲到这里 ,RPC 框架它的基本实现原理就很清楚了。那你可以看到实现一个简单的 RPC 框架并不是很难。这里边用到的绝大部分技术包括高性能的网络传输、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服务的路由和发现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学习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过程中讲过的知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实现一个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 RPC 框架。虽然说我们这个 RPC 框架它只是一个原型系统，但是呢它仍然有大概近50个源码文件，2000多行代码。学习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项目，那最好的方式呢还是来先学习它的总体结构，然后再深入到每一部分的实现细节中去。所以呢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总体结构。我们采用 Java 语言来实现这个框架啊，我们把 RPC 框架对外提供的所有服务定义在一个接口 RPC Access Point 中。这个接口啊，它主要的方法就只有两个。第一个方法 Get Remote Service， 它是供客户端来使用的。那这个方法的作用呢，和我们上面的那个例子中 Double 的 Reference 注解是一样的。客户端调用这个方法呢，它可以获得远程服务的实例。第二个方法 Add Service Provider，它是供服务端来使用的。这个方法的作用呢和 Double 的 Service 注解是一样的。服务端呢通过这个方法来注册服务的实现。还有两个辅助的方法 Start Server 和 Close。这两个方法呢用于服务端启动和停止 Socket 服务。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注册中心的接口 Name Service。这个注册中心呢它也只有两个方法，分别是注册服务地址 Register Service 和查询服务地址 Lookup Service。以上呢就是我们要实现的这个 RPC 框架它的全部功能了。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这个框架来如何使用。和上面 Double 的那个例子一样啊，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个 Hello Service 的服务接口，然后呢我们再分别来看一下客户端和服务端是如何来使用这个 RPC 框架的。先来看客户端啊，客户端呢它首先调用注册中心 name service 的 lookup service 方法来查询提供服务的服务端的地址，然后呢再调用 RPC access point 的 get remote service 方法获得远程服务的本地实例，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装 hello service， 最后呢调用 hello service 的 hello 方法获得返回值并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再来看服务端啊，首先呢我们定义一个 hello service 的实现类 hello service mpl，然后再来看服务端它是如何启动的。首先启动 RPC 框架服务，然后呢调用 RPC access point 点 add service provider 方法注册 hello service 服务，最后我们再调用 name server 点 register service 方法在注册中心中注册服务的地址，这样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啊，我们将要实现的这个 RPC 框架它的使用方式总体上和上面使用 Double 和 Spring 的例子来说呢是一样的，唯一点区别就是我们没有使用 Spring 和注解的方式，所以呢需要用代码的方式来实现同样的功能。我把这个 RPC 框架的实现代码以及上面如何使用这个 RPC 框架的例子都放到了 GitHub 上，那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来查看和下载。整个项目呢分为如下的五个 model。在这里边呢 RPC 框架提供的服务 RPC Access Point 和注册中心服务 Name Service 这两个接口的定义呢在 RPC API 这个 model 中，那使用 RPC 框架的例子 Hello Service 的接口定义在 Hello Service API 这个 model 中，那客户端和服务端呢分别在 Client 和 Server 这两个 model 里边。后面的三节课啊，我们将一起来实现这个 RPC 框架，那所有的实现呢都在 RPC 90这个 model 里边。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照例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从这节课开始啊，我们要用四节课利用之前学习的实现消息队列用到的那些知识来实现一个 RPC 框架。那我们在实现这个框架之前呢需要先掌握它的实现原理。在 RPC 框架里面啊，最关键的就是理解这个装的实现原理。装呢是 RPC 框架在客户端的一个服务代理，它和远程的服务具有相同的方法签名，或者说呢它们实现了同样的接口。客户端在调用 RPC 框架提供的服务的时候呢，它实际上调用的就是这个装提供的方法。那在这个装的实现方法里边呢，它会发送请求的服务名和参数到服务端，服务端的 RPC 框架收到了请求之后呢，解析出服务名和参数，然后呢在 RPC 框架中注册的那个真正的服务提供者，最后呢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今天呢还是留一个作业，课后呢你需要从 GitHub 上把我们即将实现的这个 RPC 框架的源代码下载到本地， 然后呢，先分别运行一下例子中的客户端、服务端，对整个项目呢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然后再分别看一下 RPC-API、Hello Service-API、Server 和 Client 这四个 model 的源代码，理清楚这个 RPC 框架它的功能，以及如何来使用这个 RPC 框架，那为后面的三节课的学习做好准备。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的话，也欢迎你把它